大家即係當忘記咗件事，去當扮開明咁樣，係嘛？佢中意去邊度醫病醫病，不過你翻嚟咁計咁講啦，係嘛？即係你嗰時候到時去到就攞政治庇護啦，唔使諗啦，係咪？喂，但係即係你睇到成個片段，係感覺到就係咧，係好大鑊，即係會擁呢段嘢出嚟咯。阿德華士，你點會擁呢段嘢出嚟啫？平時嗰啲嘢嚟嘅，即係平時輯輯埋埋，跟住就係、是、即係好似我哋咁啊，點啊？即係剪剪埋埋嗰啲片就一次過，即係匪類監察院即係播曬黃文啲嘢出嚟一樣啫嘛。即係平時嗰啲係累積翻嚟噶嘛，嗰啲嘢全部係即係喺唔同嘅環境裏邊做身體檢查啊、打羽毛球啊、跑步啊，同啲人喺度即係談談笑笑嗰啲，唔係今時今日去做噶嘛嘅片段嚟噶嘛。 嗯， 咁所以我嘅理解同埋判斷就係、是、第一總結一下，佢唔會俾佢走噶啦，亦都走唔到。喺即係醫療同埋健康嘅角度嚟講，佢而家都係喐唔到即係除非嗱，你中國係咪開放到咁啊？即係就佢屋企人按呢個意思落，咁咪俾你走咯咁樣。但係邊個喺呢一個十九大之前咁做一個咁重大嘅政治決定？佢一定冇人咁做。 我覺得佢做緊一個風險計算，就係、是、其實咧如果佢自己放佢出去，係嘛？即係嗱，講真，你好人咧就做唔到啦，因為嗰個輿論繼承啦。而嗱，你放佢出去，唯一一樣嘢咧，即係對於中共嚟嗰個好處就係其實洗刷佢嘅形象，係嘛？做翻一次好人。咁但係問題呢一次好人，呢、這個好人你做唔做到咧？如果佢覺得即係放咗出去做唔到好人嘅話，咁不如壞人做到底啦，係嘛？ 橫掂而家都俾你孖到九彩啦，你班友仔係咪？因為嗱，一定入你數㗎。 嗯， 喂。喂，大家攞緊個比較係乜嘢？就係、是、北韓嗰個鬼仔嘛，係係咪搞下搞下，搞下變咗植物人咁翻去美國，係咪又係抬翻去嘅？咁幾難睇咧咁樣係咪？喂，你就一定係會攞而家劉曉波同埋嗰個鬼仔，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嗰、那個嘅同樣嘅 個美國靚仔啦， 即係同樣嘅遭遇同埋個待遇嚟，即係做比較啊嘛。 嗯、 喂，但係你又咁諗喎？喂，連北韓啊，最後尾都懸崖勒馬。送翻你走啊！咁你就知道老共其實都同北韓都係差唔多嘅啫，都係啲老一 起碼俾你喺美國死係嘛？佢貪名計得幾準嘅，其實都係嘛？即係、就是、你死都唔係話死喺即係呢個即係呢個異鄉咁樣樣。咁但係劉曉波咧就冇辦法啦。咁即係佢最後改變主意。咁如果你提先睇劉霞嗰段講法咧，即係話你四月嘅時候，其實呢件事已經係即係冚埋咗兩個月㗎啦，起碼就。即係兩三個月噶啦，起碼就咁。當然，點解你去到而家呢一刻先至？你其實你冚咗兩個月，點解唔冚落去咧？我唔係好明呢、這個就真係又即係。 咁又都係好 shock 嘅。嗱，你調翻轉頭去計算做呢個風險管理咧，用你嗰個 term 咧就係、是、一就係選擇阿龍個方法，一 check 到即刻公佈，即刻處理。其實呢個方法係最好嘅，係咪？即正常人都會咁啦。喂。一有，因為佢自己佢話佢有乙型肝炎啊嘛，乙型肝炎帶菌者係即係如果佢冇講大話嘅話，係相對係容易地係有肝癌嘅人嚟噶嘛。保險嗰陣時候啊，我僆仔知道嘅就係保險公司都唔賣俾你嘅。如果你有乙型肝炎帶菌者嘅話，好多保險都唔賣嘅。公司啊，我意思係阿龍個講法係最好嘅。如果你一早上年知道嘅，晨早已經部署定，即係準備定，因為呢個人物。是在全世界甚至乎在中國來說僅次於那些高層的官員的，他的地位因為拿諾貝爾和平獎、啊、大哥是不是 你送他諾貝爾和平獎的老共某程度上你不是他寫了一篇零八憲章我好像那時候我都有簽的即是他周圍講法的嘛英雄帖的嘛大家那時候支聯會常委20個隊埋去的嘛其實老實講，入邊嗰啲內容好多我都唔同意，因為嗰啲係極右派嘅觀點嚟嘅屌，極右派嘅觀點咪同嗰啲左翼係即係相距甚遠嘅形態。 你有批評過零八憲章係過分溫和嘅？ 係啊，一溫和就是中共作為即係統治者同埋呢個執政黨嘅寫法嚟嘅。第三，對一啲民生同埋經濟嘅問題上邊咧，佢依然係講緊私有化嗰啲嘢嚟㗎嘛，係咪？即係靠市場啊，即係小政府大市場嗰啲嘢。But anyway。就是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地位的人一早已经 check 了亦都你知道他有乙型肝炎的带菌者的人喂其实喂你有没有少少科学的常识你都应该一早及住他啦大佬。 喂咁是因为共产党他本身对于这个消息的管理他是防内 多于防外的嘛。他在他角度来讲最紧要呢就是里面的人不要这么早知道刘晓波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根本是对他自己那个执掌的权力都是非常之虚怯的。而他下面那班人我估计就是夸大了香港那个民情，是完全是夸大了的。 但你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来的之后就变成 了。没错了，这个你变成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了，就是说自我即是实现的期许来的呢，这个是。喂，你想想他一出来已经讲就说什么反港独啊那些东西，讲的又是很夸张的。喂，其实这些就是他下面的人报上去给他的嘛，对形势那个判断的嘛。而跟着他再落个 order 就说，喂，这次我要好好看看回归二十周年刚刚有特首换届的时候。喂，你不好在一里范围里面嘛，他说一公里范围里面呢，他是要加强那个保护嘛。其实那个保护不是在于那些人是会袭击他的。个保护系在于系唔好令到佢感觉到好尴尬， 但系问题， 所以律政书话博信嗰个报道，博信报道律政书个讲法唔系错得晒噶，唔系错得晒噶。不过究竟系咪作落去啊？定系还是系即系真系律政书走去同呢个博信讲，我就唔知啦。大佬 有几成真咧？或者咁问？唔係，即係我 update 翻先，話十五分鐘前原來閉台嘅主持人歐樂軒咧，就喺呢個回歸晚酒會出面咧，就走去示威嘅。咁但係問題你都見到咧，就係、是、幾廿個水馬外邊示威咧，基本上裏邊同埋外邊係個平行世界嚟嘅。 民陣啊嘛，喺度即係喺度叫喺度大叫聲討，唔係即係 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嘛， 係啦，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係唔係一個好虛怯嘅政權，一個相對係。专制再夹搭咗少少嘅独裁嘅政权嘅话，咁你咪抗议咯？我惊你乜嘢啫？系咪？如果你真系喐手喐脚嘅话，你我哋嘅代价仲大过佢啦，系咪？第二就系、是，喂，你唔好以为香港啲差佬系流嘅先得噶。嗯，嗰啲 专制。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你讲保安嗰样嘢咧，系呢个系好紧要。你记唔记得旧年五月嘅时候咧，其实系揾边个负责喺香港嘅保安咧？即、就、系、是、你话喺中央嚟讲。嗰陣時係揾傅政華負責嘅，傅政華係做呢一個咧，即係保安大隊長領導啊，甚至乎俾指示啲差佬點樣搞成九個保護圈噶嘛，即係當你哇，即係好似成個太陽系咁樣樣，哇，即係咁樣樣去包圍佢噶嘛，咁今年仲犀利，咁但係今年仲再聽唔聽到啦？傅政華即係去領導咧，又好似冇咗咯，又好低調啊，而家係 另一種靠位戰啊，呢一種係 唔係？傅清华系咪即系你？因为你而家你呢个咩啊？呢个国民贵爆，即系爆佢而家喺度点样爆呢一个黄岐山啊，大佬啊！即系如果习近平同阿黄岐山系坚系本身系 friend 嘅话，而唔系佢自己俾指示啊，傅清华去查佢嘅话咧，其实根本上咧佢都信唔过傅清华，因为呢条友屌你老味，自己私底下即系喺度搞嘢。咁所以咧，即系喂，连呢啲人佢都信唔过嘅时候，喂佢信得边个咧？其实系，所以佢虚怯系有佢理由喺度啊！你而家见到即系，哇！ 唔系我睇你嗱，过去咁多年以嚟，15、15、50、15、20，甚至乎系97，有冇咁夸张噶？ 唔系佢系有史以嚟最劲啊嘛！个保 有史力以嚟最劲，唯一嘅原因系咩咧？你自己嘅政权都好虚怯。第二，你對香港嘅情況嘅研判都係完全扭曲同埋誇大咗咯。 嗯， 你先會係咁樣做咯。即係你對香港嘅民情嘅判斷，因為點解你諗下？尋日我睇緊佢嗰啲報導，佢出嚟發表嘅所有嘅講話，其實都係走唔開講港獨。 嗯， 喂，咁又係咪堅㗎，大佬？因為我真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喎。即係自從被 DQ 嘅，即係呢一個嘅游蕙禎同埋呢個梁仲恆之外，之後，喂，成個本土派嘅勢已經係咁十級以下嘅咯。喂，你仲反覆強調呢樣嘢？你呢個只係一個鬥爭嘅策略同埋思維，好明顯就係。而香港就作為佢鬥爭策略嘅思維。 唔係，同埋即係你， 同埋你俾人外國睇到多，你都自己都核突啦。 核突。 喂，你唯一喺13亿人民，我当你包埋香港都系你管啦。你一去到呢个地方，系紧张到咁紧要，紧张到咁紧要，其实系你自己核突咋，系你自己表露你自己嘅虚怯，同埋表露到你自己嘅心虚啊！就系、是、你嘅政权不断俾人挑战紧。 同埋你话回归20周年，咁其实佢都话一件好大嘅事，好值得庆祝嘅事，系嘛？即系。 佢都希望呢一场系一个 good show 嚟㗎啦，系咪？ 咁你自己做到咁， 咁你如果你一个系公关 show， 咁其实你究竟其实你自己都有个对象，你个对象其实第一个你一定系香港人㗎啦，系咪？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呢个时候，你近年你尤其呢两个几月啦，系咪？成日话要人心回归啊，跟住而家哇仲未即系话殖民地嗰阵时洗到你而家都仲未脱籍啊，咁样样讲呢啲嘢。 香港人嗌释放刘晓波，就真真正正嘅人心回归咗啦。 唔系咯，屌，即系呢啲乜嘢？即系 体现呢一个嘅精神咯。 系啦， 即系我关心你内地一啲唔公平嘅嘢咯，系咪？喂，所以其实唔系挑战紧个政权嘅戇交。即系我同老共讲嘅，你戇交。 唔系，但系佢唔需要呢啲嘢，因为其实讲真啦，即系你刘晓波，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其实尤其系你真系信奉呢一个非暴力抗争嘅人嚟讲咧，其实你系冇办法唔令到香港人咧，其实系死心啊对中共。喂，刘晓波其实佢做啲咩啫？其实佢系做一个好最卑微嘅要求，佢就系希望你实践翻你自己中国宪法所承诺嘅，即系。保障中国人嘅人权啫嘛， 同埋渐进嘅改革， 系嘛？喂，讲真啦， 同埋讲紧统一嘅。 我问翻，我 讲紧统一嘅。 我问翻土伯你啊，大佬，即系你嗰阵时你搞，哇！你几廿波茉莉花运动就系因为刘晓波而嚟嘅啫嘛， 嗯， 系嘛？喂，其实讲真，喂，作为激进派，你睇由刘晓波嘅声明嘅，讲真，你自己真系签，你都觉得太温和啦，系嘛？嗰种温和 ，suppose 咧？就应该嗰种温和同埋理性咧 ，suppose 就系而家阿汤家华嗰啲鸠毛头咧，成日喺度讲嗰啲嘢嚟嘅。但系呢条友佢对刘晓波系一啲都唔重视，一啲都唔关注。 应该我唔签佢签啊， 系咪佢签至系噶嘛？你成日讲温和理性噶嘛，系咪有第三条路啊嘛？系嘛？ 佢又讲联邦政府啊，讲统一噶，讲统一台湾噶，用联邦政府。 咁佢呢个系比较即系比较积极啲嘅主张啦， 踏实嘅主张， 踏实嘅主张啦。唔系，但系讲 即系就紧老共嘅鼻孔嘅出气嘅温度咧，嚟调节佢嗰个嘅零八宪章嘅宣言嘅。如果唔系，佢揾唔到咁多知识分子，亦都揾唔到咧有很多退休嘅高官或者系老党员咧，系同佢一齐联署噶。 嗱，所以咧，土伯 佢出事就系呢样嘢，就唔系在于佢个内容嘅本身，而系你最后你嗰个 impact 系能够动员同埋组织到咁多海内外嘅。即系对中共系有意见嘅人咧，都联署你噶嘛？ 唔系中共咧，其实喺刘晓波事件系令到佢系最核突、最丑样、最样衰嘅大佬。喂， 唔系，所以而家咪发展到系极致咯，吓、啊、极致地样衰啊！ 嗯， 喂，第一再重申，有乜理由晨早你 check 唔到？好啦，你话旧年年尾 check 到，晨早搞啦，系咪拖到而家？如果你嗰个信息系正確嘅话。三个月到，你真系好核突噶喎！喺呢三个月里边，你都要面对刘晓波个问题，直至到佢死嗰刻。如果真系佢嗰个晚期嗰个肝癌嘅情况嘅话， 最正系咩呢？三个月之后，个个都讲十九大啊嘛！你谂下十九大加埋刘晓波之死，哇，几粒花生几大真系。 咪所以佢点解唔将嗰个波即系掟走咗佢咧？即系呢个咁嘅烫手山芋。其实晨早应该咁做，佢当佢攞诺贝尔和平奖，你话梗系庆合合嘅时候，梗系放唔到啦。咁咪真系俾个 credit 佢，即系话我哋自己错误系咪啊？呢个理解嘅，我当理解你嗰个专制独裁政权个本质就个意思系，咁你过两三年，你都求其揾个理由啦，唔系病都话佢保外就医啦，还佢借住佢真系，如果你个讲法啱啊，佢乙型肝炎啊嘛，咪送鬼走咗佢啦。喺老共嘅角度，呢啲系瘟神嚟噶嘛？你越黐住我就失乸咁，系嘛？我梗系快快脆脆，即系冲咗个身，佢快啲掉鬼走啦你啦！如果你继续失乸咁，继续黐住我咁， 其实好简单啊！你见到喂黄丹，即系黄丹呢啲人，佢多一个佢，即系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系咪？即系其实讲真，佢都习惯咗呢啲海外民运分子啦，系咪？ 唔系佢呢个策略，从来系江泽民嗰个年代带落嚟系啱噶。 嗯， 而家实践上都发觉，你一走咗去。你根本就冇搞， 咪逼走你咯。 同埋嗱， 你根本你喺国内里边系影响唔到群众啊嘛。你去到美国边度都好啦，三藩市又好，纽约又好 ，L A 又好。 其实土伯你唔好 有咩影响咧？ 即系我哋唔好忽视啦。即系刘晓波对我哋香港人嗰种示范意义。即系坦白讲，佢真系想逼走你， 就正如而家中共都想逼走香港人去移民一样，是 但是他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面他有踌躇， 嗯， 就特别因为他拿了这个的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更加放不到出来， 嗯， 即是从他个人角度讲，究竟你是帮了他还害了他？你最初搞了个零八宪章，即使你的动员能力这么大，是吧，是不合理的，判了你十一年。但我估计如果他不拿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对个人来讲，不是对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对我们的觉醒来讲，他是想住可能两三年就焗他走的啦。 嗯， 因为你讲那样东西是他成为了两难嘛，就是说喂 你不放他走留，即是留在这里他是受舆论压力，但问题放他走他变成第二个达赖。 你留他在这里会变成一个图腾。会变成一个图腾。你继续困住他在监狱里面，你变成一个图腾。你一送他走，用回你以前老江的策略，就是没有眼屎干净嘛，知道你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在你身边的时候，根本你一点影响力都没有。送走你最好快走。这个不嬲他的策略来的嘛，今次就是你他面对两难。左又唔得，右又唔得，系嘛？有病又唔敢公布，系嘛？一系就学你话斋冚到尾，又唔得，咁咪中间咯。 而家 最衰嗰个方法，你就用咗条真系。 而家阿刘晓波咧，其实对于中共嚟讲，正正有个危机，就系其实佢系会成为一个即系民主嘅殉教者。 系啊， 佢系会殉咗教，即系当佢殉咗教嘅话咧， 耶稣啊， 系啊， 耶稣啊，佢系。 即系呢个系你，我觉得对于佢嚟讲好大镬啦。 喂，呢、這个影响系无远弗届， 系 系咪啊？你谂下，我哋用嗰、那个即系北韩嗰个美国仔嗰个例子，嚟一比喻就知嘅。 啊， 你老公呢次大镬到晕，我俾你听。 嗯，好，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